迎收听精彩节目，各位好，我是大鹏。 各位好，我是张莹。 张莹啊，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是的，那今天赶紧趁着这档活动告诉各位，您一直在吃的到岸价直供的鲜鱼鲜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即将要涨价了。 是的，今年的高温天气导致沿海养殖海参的损失严重，目前的市面上的海参价格已经疯涨，而且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地中海野生海参的产量也同比下降了10%左右。所以呢，这一次的涨价我们已经接到了厂家的明确通知，下一批次的进货就不是现在的这个价格了。那么目前仓库的备货还可以维持到月中左右，也就意味着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699一盒的鲜鱼鲜地中海野生一级品海参就要每盒涨价100元到799了。 没错，作为专柜价1999元一盒的高档海参，我们媒体直营一直是699元一盒，而今天为了弥补涨价风波带来的遗憾，我们特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后一波的大优惠。您现在马上打进40071061008，40071061008，699元一盒的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只要订购2盒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免费赠送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精品驼毛被一床。 是 40071061008，40071061008，从未有过的优惠政策，错过也是不可能会再有的了。海参即将涨价到799，希望各位不管是老会员长期吃的、需要囤货的，还是我们的新朋友尝试体验的，都要抓紧时间了。 对。虽然呢这一次每盒要涨价100块钱，但是跟目前市面上的海参价格涨幅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了。6120的朋友昨天打进热线来就反映了，说自己一直买了送人的那款海参呢、价格翻了1倍，都卖到8000多了。 是啊，其实价格划算是一方面啊，我觉得选择野生海参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它的营养价值。 对， 咱们的鲜鱼鲜野生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的纯正的进口的野生海参，在200米以下的水域自由生长，每一头呢都是野生的3年以上的成年体捕捞上岸的，采用了淡干工艺加工，含盐量低，所以市面上明码标价就是1999元一盒。 所以啊，是高档海参呢、生海生长，那么也才能受到高温的波及这么的小。但是呢，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呢，大家赶紧啊，趁着现在699块钱的价格还在，而且啊还有2盒送焖烧杯，再加驼毛杯的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08，40071061008，一盒200克呢是干参，泡发之后足足3斤左右，划算到一斤才200块钱，一盒40多头，隔天吃一头，一盒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一头海参才划算15块钱，就是这简单的15块钱，今天还有方便泡发的焖烧杯，以及5斤重的精品驼毛被免费得。40071061018，40071061018，热线此刻非常火爆了。 是的，看到9142的李先生打进热线啊，说海参确实涨价了，你们家的这个野生的我是买了自家吃的比较多、一开始你们没有涨价我还纳闷呢、但是今天买2盒还送焖烧杯送驼毛杯，这也是没想到啊。 没错啊，鲜鱼鲜海参推荐这么多年来呢，听众朋友们一直很支持啊，很信任。那这一次涨价呢是厂家调整，为了弥补大家表示歉意，咱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赶在这涨价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次囤货的福利。 是 入秋天气也要冷了，后市的精品驼毛杯正好用得上，焖烧杯不用说了，人气赠品，干海参加水煮沸倒入杯中，24小时无忧泡发，从此泡发海参零基础零食物，方便省心。40071061108，40071061108，优惠时间有限，错过了真的别怪我没提醒你， 不能错过了。这眼看着就要涨价了，一盒上调100块钱，还不趁着现在能多订就多订吗？ 是 干海参的保质期长达2年，您今天多订一盒就是省了100块钱、更别说还有298元的焖烧杯一只，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驼毛被一床免费得。 对， 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力度。 40071061108，40071061108， 涨价前的超大优惠福利，立刻来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 欢迎乘坐知识路，越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我们是不得不佩服刘邦啊，他果然是料事如神。那些随后跟过来的众将，一个个肚子里边都窝着火呢，都在心里边埋怨刘邦薄情寡义。但是呢，看到他一夜之间又兵强马壮，勇者如簇，又都对他刮目相看了，打心里边对这个流氓主子又多了一份敬意。待众将汇集到了修武之后，刘邦顺应形势的需要，及时召开了一次政治会议。会议的目的呢，确定下一步的行军路线和行动方针。这次会议充分贯彻了民主自由的精神。刘邦引出本次会议的议程之后，众将领就争先恐后地发言了。于是在怎么对付楚军的问题上，形成了防守反击派和主攻派。首先来说说防守反击派。防守反击派的理由是，楚军本来就强大，现在是连克荥阳和成皋，其实人家是兵不血刃，士气正旺啊，现在主动跟他们去交锋，那就等于是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防守反击派的行动方针是避其锋芒，击其舵归，代表人物是夏侯婴和卢绾。夏侯婴自从彭城逃难以来，就一直陪在刘邦的身边。后来呢，他又陪刘邦经过了荥阳和成皋两大胜利大逃亡，对逃亡的凶险是深有体会。因此他不再主张和项羽硬碰硬。还有和汉王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卢绾。卢绾当年虽然跟刘邦是穿一条裤子的人，打字不识几个，但在革命道路的磨砺当中，好歹也学到了不少知识。比如说这句避其锋芒，击其舵归，就是他提出来的。由于卢绾和夏侯婴两个人，一个是小时候的贴身保镖，一个是现任的贴身保镖，刘邦对这俩人是宠爱有加。他们的防守反击战术思想一提出来，就频频点头，大有当场批准的迹象。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主攻派人物再不闪亮登场，那就没机会了。主攻派的理由是，楚军和我军长期交战，被我军牵着鼻子长期的走，已经是一支疲惫之师了，到了强弩之末了。荥阳和成皋是我军的军事重地，现在把他们夺回来，既能鼓起大家的信心，又可以狠狠地打击项羽。主攻派代表人物是樊哙和陈平。这两个主攻派的代表人物也是重量级的，他们丝毫不比防守反击派的人物逊色。樊哙是刘邦的连襟，战功显赫，是刘邦麾下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 而陈平自从弃暗投明以后，在荥阳保卫战中立下汗马功劳。首先他使用反间计干掉了楚军的大刺头范增老儿，然后又利用真假刘邦计使刘邦从死亡线上逃出来。因此此时的陈平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如果非要说得更确切一点，他目前已经排在刘邦手下谋臣第四的位置。那前三位想必大家都知道了，他们是萧何、张良、韩信。两边都是重量级人物撑腰，这下可苦了刘邦了。他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竟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在防守反击派和主攻派进入相持阶段，刘邦左右为难的时候，中立派顺应形势，顺应潮流诞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中立派最好，他可以不轻易得罪任何一方的人。中立派的理由是，既然攻又不能放手去攻，守又不能消极去守，那就攻守结合，一边攻一边守，一边守一边攻，既可以养兵秣马，又可以骚扰打击敌人，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他们建议大部队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以待天时，派少数人迂回到楚军后背去使暗招子，扰乱敌人后防。中立派代表人物是郑忠。这郑忠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人，按理说他的计谋谁也不会听，但问题是他很巧妙地照顾了防守反击派和主攻派两方人的颜面。因此他的理论一出台，刘邦就跟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欢欣鼓舞。刘邦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大部队停留在这儿，养精蓄锐，由卢绾和刘古率20000人马，从白马津渡过黄河，深入楚军后方，和那里的玩游击战术的彭越、彭大将军联手。旨意是杀人放火，强取豪夺，奸淫污秽，让这一切的后果由那个地盘的主人项羽来买单。于是这次政治会议就这样戏剧性的收场了。会议的结果虽然有些中庸，却是当时根据形势做出来的最佳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卢绾和刘贾率领20000人潜入了楚地腹部，很快就和一直在那儿搞游击战的彭越、彭大将军会师了。彭越本来已经查到楚军的粮草辎重就在燕郭西一个超级偏僻的大山坳里，只是他正愁手下的兵力不够，不敢贸然下手。卢绾和刘贾的到来无异于雪中送炭，三个人聚在一起做了个简单的商量之后，就决定马上采取行动。三个人分工很明确，彭越熟悉地形，负责放火，卢绾和刘贾在外边等着，负责杀人。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彭越带领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那个超级偏僻的大山谷里边。此时深更半夜的，楚军都在营帐里呼呼大睡，哪里有什么防备啊？等大火烧到屁股上来了，这时的楚军才惊醒过来，于是粮食不管，先逃命要紧。想逃命没那么容易。彭越表演完毕，这个时候就看卢绾和刘贾的表演了。结果是除了极少数细腿又长的，绝大多数楚军都成了刀下之鬼了。这次被偷袭对项羽的打击特别的大。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粮道被毁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彭越这时候也充分展示其悍将的作风，他并没有小富即安，马上又向楚地其他地方进军。很快睢阳、陈留、外黄等17座城镇就由楚旗变成了彭字旗。这一下事情可就闹大了，后方的危机直接关系到前方的战局。项羽在城高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带兵去平叛。问题马上就来了，他去平乱，那谁来守城高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范增去了之后，现在已经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了，一切的事情都要他来裁决。现在被他视为左膀右臂的两员大将是钟离昧和龙驹。钟离昧现在已经镇守在军事重地荥阳，肯定是不能考虑了。龙驹作风硬朗，办事果断，很有他的风格，倒是个不错的人选。但是呢，项羽早已经把他定为此次出征的大前锋了，那么也就不能考虑了。其他还有一些猛将，比如说季布等人，但问题是他们明显四肢比大脑发达，叫他们守城未必守得住。思来想去，项羽最终把守城高的大将选定为大司马曹咎。其实项羽选曹咎担此大任，并非因为曹咎有惊天动地才能，而是为了感恩。当年项羽跟随他叔父项梁隐身于溧阳县的时候，项梁被仇家记恨，把莫须有的罪名一扣，就让他锒铛入狱了。而项梁和曹咎是老相识，正巧那时候曹咎在那监狱当监狱长，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相当于司法厅厅长的司马欣。那司马欣碍于情面，当时把项梁就给放了。眼下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项羽玩起了知恩图报，他把曹咎封为主将，把另一位大恩人，也就是原汉中三王中的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定为副将，共同来守城高。他给了曹咎最为稳妥，甚至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办法，四个字，坚守不出，并跟他约定为半个月期限，只要坚持半个月，项羽击败彭越就回来救场。事实证明，项羽就是项羽，他的剑光直到哪里都是战无不胜的，这次也不例外。彭越连夺17城，他还来不及高兴，就惊愕地发现项羽的大军已经攻到自己所在的外黄城下了。都说一物降一物，别看彭越平日里勇猛异常，威不可挡，但是在项羽面前就像一只病老虎一样，哪儿还有半点生机呀？他默默地躲在外黄城里，是打死也不敢出城，跟项羽来比个高低。项羽可不吃这一套，他大手一挥，楚军开始了攻城。城破了，脑袋就得搬家呀。彭越虽然不敢出城迎战，但防守却一点也不马虎。第一天在攻防战当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项羽眼看着彭越还有点斤两，就亲自来指挥攻城。这一下彭越终于体会到项羽的强大了，因为外黄城已经有好几处松塌破裂的迹象。幸好在这个关键时候，老天帮了他一把。天黑了，项羽也没有察觉到外黄城已经危如卵石，只要再强攻一会儿，就会大功告成了。 他很懂得体恤士兵，不打算让士兵们饿着肚子在这黑灯瞎火当中继续工作，当即是鸣金收兵。这却给了彭越逃生的机会了。在三更半夜的时候，他带领着手下的士兵进行了突围。黑夜当中，楚军的防守力量毕竟有限，很快就让彭越的人马冲出了包围圈。等睡梦中的项羽惊醒过来，带领大部队去追的时候，彭越早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项羽追不到彭越，就把怒气撒到了外皇城的百姓身上。坑杀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把人都集中起来，于是项羽命人在外皇城里四处张榜。榜里的内容简单易懂，城中百姓凡是男的15岁以上一律到城东集合，违令者斩。外皇百姓又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看了榜单之后，城里边的百姓就人心惶惶了。项羽的残暴大家都有所耳闻，他们早料到项羽下一步要干什么了。就在外皇百姓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混乱的人群当中出现了一个12-13岁的白衣少年。这个小孩的出现不经意间改变了外皇百姓的命运。这个白衣少年并没有像其他的少年侠士一样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祥云，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剑，而是赤手空拳的直接去找项羽。他风度翩翩地来到了楚军营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了他要见项王一面。楚军守门士兵一看这少年气派不凡，心里边都暗暗称奇，就问他想见项王干什么。少年说他要为项王出主意。自从范增死了之后，项羽身边几乎就没有人再给他出主意了，什么事儿都靠项羽自己来拿主意，自己来做裁决。现在虽然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说来献主意，但饥不择食的楚军士兵还是破例把他带到了项羽帐前。项羽一听有个小孩来求见他，也是大感好奇。让小孩进来之后，项羽就直截了当地问他有什么事求见。这个时候小孩开始了个人表演，他首先对项羽进行了一番夸奖，说他如何如何英勇，城中百姓如何如何地仰慕他，城中的百姓都在欢迎他的到来。项羽一听就有点飘飘然了，既然城中百姓都仰慕我，那为什么我来攻城的时候他们还要给城里的士兵帮忙防守呢？少年说了，彭越那蛮人入城之后，城中百姓慑于他的淫威，不得不屈服他，但百姓只是应付他们，彭越知道守不住才连夜逃走的，这是百姓在暗中相助大王啊。如果连支持大王的百姓也坑杀了，这是违背天理呀。他还说，城中百姓现在手无寸铁，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是如果大王真的这么做了，外皇城外的百姓又如何看你，天下的百姓又如何看你呀？如果是这样，这天下又有谁敢归顺大王您呢？得民心者得天下，大王难道不想得天下了吗？少年的话是彻底征服了项羽，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当彭越在项羽后方搅得一团乱，项羽准备去平叛的时候，李义基说话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项羽当初攻下荥阳，却没有去夺取敖仓粮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失招。他把楚汉相争比喻成一盘棋，棋局现在已经到了中盘，但是项羽的这一失招可能是致命的。随后他提出应该抓住项羽的失招，给他狠狠的打击，先想方设法重新夺回成皋和荥阳，占有敖仓粮道，凭借成皋之险控制太行山，占据飞虎口，守住白马津。这样一来，项羽连进军汉中的想法想都不敢想，因为那样他的后路怕被我汉军给拦腰截断。应该说他这番军事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也许是上次那件印玺事件激励了他，总之他想建功补过，所以这一次出马前把问题思考的也比较全面了。刘邦也认为项羽不在成皋是最好重夺的机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只怕就永远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汉高祖四年十月，刘邦率兵渡过黄河攻打成皋。由于有了准备，刚开始曹咎的防守还是很到位的，刘邦连攻了几天，非但没有取得进展，还损失了不少人力物力。刘邦也不是普通人，他知道项羽定半个月之期，并非是空穴来风。项羽的强大他不止领教过一次了，彭越再厉害，比起项羽来说还是有差距的。他知道，如果不在这半个月内拿下，只怕就永远都不可能再夺回成皋了。就在刘邦冥思苦想破敌之策的时候，张良和陈平这几个超级大谋士也不是吃白饭的，他们两人联手向刘邦献出了激将法。这个计谋成立的前提是曹咎是个粗鲁耿直的人，极为容易动怒，对他进行唾骂，引他出城来战，就可以大功告成。张良和陈平果然不愧是超级谋臣，他们的观察力和洞察力都是惊人的，很快就找到了炼有金刚罩的曹咎的面门。接下来战场就变成骂场了，这一骂就骂了三天。第一天，陈平只派上几个巧舌如簧的士兵，他们单提曹咎的名字进行了轮番轰炸。面对这样赤裸裸的骂声，别说曹咎了，军士们听了也都个个是义愤填膺，他们纷纷请求出战，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幸好就在快要爆发的时候，副将司马欣和董翳及时对他进行了劝阻。 好不容易熬过了第一天，第二天城下骂得更厉害了。经过第一天的锻炼之后，汉军这支骂人队伍不但人数增长了不少，还在形式上弄出了一些创新来。这支骂人队伍分成了两派，一派专门负责骂，一派专门负责笑。这边士兵骂几句，那边士兵就哄笑几声，一唱一和，演起双簧来了。他们分工很明确，骂累了笑累了再换第二批人马上，这样进退有序，笑骂之声一直绵延下去。曹咎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这些汉军生吞活剥。但想起自己立下的军令状，还有项羽叮嘱的坚守不出的战略思想，最终还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边咽，强行忍住了。这一天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第三天，汉军再度创新，把骂改成诅咒了。诅咒比骂人更狠毒百倍，据说一些心肠极其毒辣的人写下仇人的名字还有咒语，埋在百年大树底下，算是最狠毒的诅咒方式了。当时刘邦并没有采用这样的诅咒方法，他们动用的武器是白色番旗。白色番旗，那大家一听这四个字就知道代表什么了，那是死人才用的东西。番旗一面画的是猪狗不如的畜生，另一面都写着曹咎两个血腥大字。汉军充分发挥动嘴又动手的风格，边骂边诅咒。他们把番旗放在地上，用剑戟乱刺。面对汉军这样肆无忌惮的恶毒诅咒，曹咎是再也忍不住了。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连司马欣和董翳也懒得通报了，大手一挥，就直接带着亲信士兵杀出城去。等司马欣和董翳知道想要阻拦的时候，曹咎等人早已经出了城。那些骂人组的士兵见曹咎杀过来了，吓得是屁滚尿流，丢了番旗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命去了。曹咎一口恶气正没地儿出呢，哪肯这么白白放过他们呢？于是接下来双方就进行了一场赛跑。比赛的结果是曹咎变成了光杆司令，孤掌难鸣。羞愧的他自知无颜再见项王，拔剑就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呀，倒地之前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悔不该不听项王之言呐。司马欣和董翳率领的楚军想出来救主，但刚刚出了城，就被早就候在那里的汉军团团挡住了去路。司马欣和董翳见曹咎自刎，随后纷纷学他的样子，把剑挥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成皋之战最终以刘邦大获全胜而告终，成皋的失而复得成了两军的分水岭。从此项羽就开始走上了由强转衰的道路。利益基是刘邦最为优秀的外交家，也是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总之吧，在刘邦手下也算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刘邦手下谋士如云当中排名第五。那前四位大家都知道了，萧何、张良、韩信、陈平。而且利益基在外交的位置上是无人能出其右，这对一个年近七旬的耄耋老人来说也算是名副其实的大器晚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刘邦倚重的老人，他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大家要注意啊，骊姬不是功成名就之后在人生最风光的时候急流勇退高老还乡的，也不是在生老病死当中安详地走完了他短暂而光荣的一生，因为他是被人给杀死的。作为刘邦身边的宠臣，除了刘邦本人，谁敢杀他？如果你要这么想呢，那就大错特错了。借用一个故事吧，《三国演义》当中的魏延就曾经喊过这话，就在骊姬大声高喊“谁敢杀我”，话音还没落呢，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他大声叫道：“我敢杀汝。”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军韩信。韩信为什么要杀骊姬呢？原因很简单，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不是个人恩怨，那就是两人之间的争宠了。韩信和骊姬显然是后一种，当然以韩信的智商是不可能自己亲自对骊姬下毒手的。如果是这样，那韩信也就不是韩信了。于是聪明的韩信假借了一个人的手，这个人就是新齐天大圣田广。那说起田广来，可能大家都很陌生，但如果说起他的父亲田荣，那大家就一定很熟悉了。田荣的最先反楚给了刘邦在汉中养精蓄锐的机会。田荣后来被项羽打得兵败而死之后，他的弟弟田横继承了他的事业。田横虽然继承了兄长的事业，但他并没有自立为王，而是扶起他兄长之子田广为王，他自己做了个丞相的官职。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他们那样的临时政府，当不当王对田横来说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实权得在他手里。而且一旦有个意外，那这一切的承担者就是田广而不是他了。所以就这一点来分析呢，看似厚道的田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厚道。在项羽被逼撤兵去救彭城之围以后，齐国的压力就解了，随后楚汉两国开始了拉锯战。齐国在这个时候也没闲着，趁机搞起了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不知不觉当中，齐国也成了一支不可小瞧的力量。楚汉相争不单单是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之间的纷争，还涉及其他诸侯之争。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项羽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只得到了秦朝两员旧将司马欣和董翳，而刘邦却得到了九江王英布、燕王臧荼，并且还成功灭掉了不听话的赵王，吞并了魏国。现在天下唯一不安定的就是齐地了，偏生这齐地还就是骨头硬，跟其他诸侯的顺风倒势利眼不一样，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对项羽和刘邦还谁都不买账。齐国的态度不明确，让刘邦大感头疼，现在他正与楚国争天下争得不可开交呢，要是正在关键时候被齐国从背后捅一刀子，那还了得。别看刘邦常年东躲西藏，过着流浪的逃亡生涯，但这些评判工作都交给了大将军韩信来做。按他的话说呢，虽然自己的行为有点狼狈，但好歹的牵制住了项羽。大将军， 你可以放心去干这些后房的事儿了。刘邦虽然是这样说，但上次在修武微服私访，急于拿点兵马充当脸面的他，以韩信怠慢军情为由，拿了他的印信兵符，就直接夺了他的兵权。韩信没办法，他只好去赵地重新招兵组织人马。幸好他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很快就把新招来的士兵训练得有模有样，不到一个月就组成了一支威武雄壮之师。有了兵马，韩信磨刀霍霍，准备全力来攻齐。偏偏在这个时候，李吉出现了，他跟韩信抢战功来了。李吉为什么不知好歹，早不来抢，晚不来抢，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抢呢？这得从刘邦重新夺回成皋以后说起。成皋失而复得，刘邦却高兴不起来。他知道项羽听到成皋失守以后，马上就会带兵来对付他。项羽的勇猛，他已经不是领教过一回两回了。看到刘邦怕成这样，成天惶惶不可终日。上次在政治会议当中大放异彩的郎中郑忠，心里边那个急呀。因此，郑忠为刘邦分忧地说道：“要是齐地能早一点平定就好了，只要齐地一安稳，就可以把大将军招来，只要大将军在，就能抵御住项羽的复仇报复。”刘邦想，这也是啊，只要有用兵如神的韩信在，才有可能打败不可一世的项羽。但问题是，他把韩信的军队全部夺到自己手上，又叫人家去临时招兵，然后进入魔鬼训练营里进行训练，最后马不停蹄的还得去平乱。这样一来，是神仙也得时间去折腾啊。可眼下时间又紧迫，刘邦心里边就琢磨，如果能把齐国招降过来多好啊，这样既不费神又不费力，又可以使齐地问题得到最快最好的解决。李吉不愧跟刘邦很久了，刘邦的心思他一猜就中，于是他主动请求去齐地做说客，说服齐王归汉。其实呢，这也是作为外交官必须要做的工作。刘邦当然很满意的就答应了。李吉来到齐国的时候，田横正在做着对韩信大举来犯的防御工作。但面对李吉的到来，田横在百忙中还是抽出时间来陪同齐天大圣田广会晤了这位优秀的外交官。双方一开始本着友好互利的态度谈得很是融洽，但客套话一过，李吉就充分发挥出一个外交官的才能，开始发威了。他直截了当地问齐王，如果只能在项羽和刘邦之间选择一个，您会选择哪一方呢？这齐天大圣虽然还年少懦弱，但头脑一点也不傻，他回答得很圆滑。人间世事难料啊，胜胜败败，在没有最后一锤定音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他的意思很明确，他现在还不会轻易地选择哪一方作为自己的庇护伞。李吉一看他还是油盐不进呢，不来硬的不行了，接下来就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他说，以我看，这天下必定是汉王的。李吉接着说出了三点理由。第一，项羽违背楚怀王之约， 把汉王这个准关中王赶到汉中去，此为不义。第二，项羽派人将义帝暗杀于长江之中，此为不忠。第三，项羽每攻下一个地方，对百姓进行活埋坑杀，完全忘了百姓就是衣食父母，坑杀百姓也就是坑杀自己的父母，此为不孝。如此不忠不义不孝之人，岂能得到天下？立即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又开始陈述刘邦在楚汉之争当中所占据的优势。他说，以目前的形势，汉军占敖仓之粮，用城高之险，据白马津之渡口，绝太行山之路，防飞虎之隘口，可以说已在这场争霸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最后他以反问的形式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大王若不顺应形势归顺汉王，将来大军压境还能自保吗？齐王一听就慌了神了，用询问的眼神看着田横，那意思是啊，宰相啊，这事儿该怎么办呢？怎么办？田横也被立即的高谈阔论说得有点动心了，但是在做决定之前，他提出了一个条件，韩信必须先撤军。他意思也很明确，既然你们有心来招降我大齐，为什么还在我国边境驻扎一队虎视眈眈的兵马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是昌平区小唐山镇火牛坊村花坡大鼓的第五代的传承人，我叫韦栋，我今年68岁，这一生培养了上100个学员。 郝韦栋老人虽然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说到一生培养了上百位学员，很是骄傲。另一位花坡大鼓第五代传承人高如常，今年71岁。他从10岁开始练习花坡大鼓， 鼓既是指挥，它也是表演。所有打官都是听鼓的，鼓一错就怪，鼓一停就停。鼓师你往这一站，跟天神一样，活。 这脖子你得打响喽， 你还得跳啊。所以这叫鼓搏舞三位一体。 花坡大鼓俗称大鼓会，相传在清代乾隆年间，山西省洪洞县闹旱灾，一位白胡子老人逃荒到了后牛方村，为回报村民的厚爱，便把自己的独门绝技雷音盛会子弟花钹传授给了村民。郝韦栋和高如常小时候都见过的光绪元年二次起会的小钹旗，是花坡大鼓历史悠久的见证。上个世纪50年代是花坡大鼓最辉煌的时候。1957年3月，花坡大鼓代表北京市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并荣获优秀奖，还参加了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的演出。他们和周总理合影的珍贵照片就挂在花坡大鼓基地的展厅里。1960年之后，由于历史原因，花坡大鼓逐渐退出了时代舞台，直到1973年才得以恢复。当年24岁的郝韦栋挑起了重振花坡大鼓的重担。 最难的时间呢，就是70年代以后，昌平县第一届庙会，我给镇政府写一个申请，原来四面鼓，那个是参加全国汇演的鼓，但是年头已久了，

又拖，怕了又怕，可最终还是来了。本档活动一开始就要通告大家，鲜芋仙海参即将涨价了。 是的，鲜芋仙厂家刚刚接到地中海海参产区的通知，因全球气温变暖，今年的野生海参产量啊下滑严重，所以呢自本次货源开始，野生海参的进货价格将全面上调。 是， 也就是说您现在听到的是鲜芋仙厂家最后一批699元的库存价格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虽然呢野生海参涨价是势在必行的结果，但是面对金九银十的购物热情以及今年国内辽参价格的大幅上涨，本想持续699块钱单盒裸价活动的鲜芋仙厂家，迫于市场形势和货源压力，将正式进入涨价的审批环节。 没错，考虑到大家中秋国庆的用参需要，那现厂家决定，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们，不仅可以享受到单盒699元的裸价福利，而且呢，订购两盒就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驼毛被一床。 哇！ 所以如果您过节有送礼需求的，又或者您家就是长期吃海参的，提醒您了，这是最后一批可以享受到699元的鲜芋仙海参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而淡干工艺的海参就像干木耳一样，这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泡发之后呢，可以得到3斤左右的海参食材。您要是隔一天吃一头的话呀，是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划下来呢，这每头海参才15块钱。所以在涨价之前，大家别犹豫了，现在就是下手的好时机。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家住大兴区的何女士说，我们家呢就是长期吃海参的，前几天海参专柜给我打电话说这马上要涨价了，问我要不要再备一点海参，本来我还不相信呢，看来这是真的了。 是真的啊，因为新闻上也介绍了，今年呢辽宁遭遇了罕见的持续高温，将近30%的养殖海参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68.7亿元，致使今年国内秋参价格肯定会大幅上涨。而进口野生海参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同样遭遇了高温低产量的情况，所以呀，涨价已成定局。但是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还能够花699订购到原价1999块钱的鲜芋仙野生海参，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野生海参涨不涨价不是由厂家单方面决定的， 是由市场和相关的价格审批部门决定的。而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经过多方洽谈，在9月15号正式涨价之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此刻花699块钱订购到的鲜芋仙海参是库存货源，等到下一批备货，我们就要正式的涨价100块一盒了。 是的，所以在没涨价之前呢，我们建议您还是一定要多囤一点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398元，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3998元的两盒鲜芋仙海参，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送给您。只要把这个淡干海参啊洗干净煮沸之后呢，直接倒入焖烧杯里爆炒凉拌的，一天一夜就好了。那你要是煮粥炖汤的话呢，多焖几天也是可以的。总之呢，想怎么吃完全可以由您来选择。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别忘记了，今天订购两盒海参，除了焖烧杯，咱们还有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是免费赠送的。手机尾号476100938526都是老会员了。还有8829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我们家吃鲜芋仙海参已经2年时间，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又送焖烧杯还再送驼毛被的优惠呢。 哎，您说对了啊，想购开播至今呢，从未有过今天的优惠力度。想想看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花1398元订购到的是原价3998元的两盒鲜芋仙海参，已经是非常划算了，还要再送给您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驼毛贝。那光赠品的价格已经是将近1000块钱了。 是， 实不实在呢，您肯定清楚，最后一批699元的海参备货，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知识热，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归。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34集。 刘景出门一看，黑仲良的尸体直挺的停放在块木板上。突然黑柱拿着把菜刀从屋里冲了出来，几个女人跑上前去死死抱住黑柱，劝他： 黑柱，你别做蠢事了，你这是去送死。 我又去杀了李家生。 老翁倚着门高声喊着： 乡亲们行行好，抢了黑柱的刀，他不能去送死啊。 他家养那么多条恶狗，你杀得了他？ 刘景接了枪说： 杀得了他，李嘉生作恶多端，应该千刀万剐。 敢问这位是哪来的好汉啊？ 你们先别管我是什么人，李嘉生借口背诵圣谕，敲诈乡民，逼死人命，其罪当死。 哎呦，听你官腔官调的，莫不是衙门里的人？ 我说了，你们先不要管我是什么人，李嘉生应交衙门问罪，乡亲们千万不可鲁莽行事啊。 哎呀，这越听你越像衙门里的人，这李嘉生同县衙戴老爷同穿一条裤子，这谁敢去问他的罪呀、啊、 好好，我领你们去捉李嘉生，送到衙门里去。 大伙儿将信将疑，有人说： 好汉，你怕是二郎神下凡呢？但是这李嘉生养着几十个家丁呢， 怕什么？你们跟我来，我自然拿得了他。好，走 走走走走。 刘景说罢掉头往外跑，黑柱父子操了家伙紧跟在后面，旁边几个男人凑在一起嘀咕几句也都跟上了，几个妇人飞跑着家家户户去报信儿。不多时全村男人都出来了，大伙拿着扁担、铁锹、菜刀跟着刘景往李嘉生家赶。祠堂里出了事儿，李嘉生并不在意，他早已回到家里躺在炕上抽着水烟袋。下边人听到风声慌忙报信儿，李嘉生一怒而起： 李大栓他敢，把人都给我叫上。 老爷，里头还有个人，像是昨儿跟钦差大人一起来的。 嗯，你没看错吗？ 没看错。 哼，好，我叫他乱棍打死。 李家大门紧闭，几十家丁静候在里头。乡亲们敲了半天门，李嘉生喊道： 你们想怎么样？我这可是奉了钦差大人的吩咐办事。李嘉生，乡亲们，这位就是钦差大人的手下，你们问问他。 李嘉生，你真是大胆。 黑柱不分青红皂白朝刘景圆睁怒眼： 原来你是钦差的人，就是你们害死了我娘，我先杀了你。 乡亲们，你们先听我说。李嘉生，你假传钦差一旨，一是死罪，你害鱼肉百姓，逼死人命，该千刀万剐。 钦差大人专门来阳曲督造龙庭， 命我叫乡亲们背诵圣谕，不然我李嘉生哪有这么大的胆子？ 李嘉生，你胆子还小吗？啊，你强迫乡亲们背诵圣谕，以逼死人命，你还包揽赋税，擅自加码，盘剥百姓，胆大包天。 包揽税赋，我们代知县管这个叫大户统筹，钦差大人还要把我们这个办法上奏朝廷呢。 你休想煽动乡亲们，我就是要拿你去见钦差大人。 哼，你想拿我？就凭你，我还要拿你呢？我今儿个就先灭了你。 家丁们黑压压拥了过来，刘瑾左扑右打，渐渐有些抵挡不住。乡亲们没了主意，不知朝哪边下手。 爹，看样子钦差是个好官啊。 他是好官，我们就帮他。 双方打了起来，毕竟百姓们人多势众，家丁们渐渐抵挡不住了。李嘉生终被刘瑾他们擒获了。天色慢慢黑了下来，刘瑾同大栓、黑柱几个青壮汉子连夜带着李嘉生去了县衙。戴孟雄已经睡下了，听得通报慌忙跑进大堂，他问清了缘由，指着李嘉生鼻子痛骂，吩咐衙役马上把他关进监牢。李嘉生直喊冤，戴孟雄黑着脸不理不睬，像个铁包公。马明见李嘉生被带了进来，便知刘瑾已从李家庄回来了，他早已同向县城悄悄露了底细。向县城名唤向启，因私下说过要参戴孟雄，不料前几天被那奸邪小人传了话，正好钦差要来了，戴孟雄便把向启先关了起来，过后再想法子收拾他。陈廷敬同富山正吟诗作画，刘瑾一头撞了进来，见过老爷，匆匆把李家庄的事情说了。陈廷敬听了脸色大变，没想到看上去再好不过的大户统筹，却是猎身坑害百姓的手段。他上的那个折子若是叫皇上准了，那就等于害了天下苍生啊。陈廷敬痛悔不已，却不知如何处置。假如再上折子奏请皇上不要批准那大户统筹的办法，必然获罪。皇上一来会怪他处事草率，形同细菌；二来朝廷正缺钱粮，皇上明知这个办法多有不妥，也会照经不误。陈廷敬背着手来回踱步，琢磨再三，他说： 哎呀，我得连夜写个折子，请求皇上不要准那个大户统筹之法。 老爷，这成吗？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获罪，我受责罚事小，天下百姓受苦事大。 哎，陈大人不必自责呀，你的心愿是好的，下面奸人弄出来的把戏，你们京官下来最易上当啊。 刘瑾听说马明还没回来，也着急了，便把他俩如何划拳，马明又如何办了叫花子的事说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陈廷敬也忍不住笑。 你们俩呀，怎么像玩孩子把戏呀？ 老爷，您不知道，阳起街上啊，也是行人稀少，最奇的呢，就是不见叫花子。我想这县城里啥都可以少，只有叫花子少不得，没有叫花子，肯定就有文章。 看来阳曲县衙门小妖风大，马明不会出事吧？他没有说办了叫花子如何行事。 他说他直接去县衙要饭，看戴孟雄如何处置。 我真怕出事儿啊，戴孟雄是见过他的，要是认出来了，不是要加害于他吗？ 哼，我不相信他真吃了豹子胆敢加害钦差的人。 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阳曲知县戴孟雄来了。刘瑾不由得操起了桌上的刀。陈廷敬摇摇手悄声说： 看他如何说吧。 戴孟雄进的门来，哭丧着脸扑通跪在地上说： 万万请钦差大人恕罪。 你何罪之有？ 卑职有失察之罪，属下向启一直欺瞒于我，他 他同李嘉生等猎人暗中勾结，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捐建龙庭、大户统筹，都是向己弄出来糊弄上头的鬼话样，其实是借机剥夺百姓。 朝廷接到的捐建龙庭的奏本，可是你请山西巡抚转奏的呀。 卑职罪该万死。卑职上奏之后才发现其中另有文章，可是卑职怕丢了乌纱帽，只好顺水推舟，一边想实实在在地把龙庭建好，一边着手查办象棋。钦差大人来阳举之前，卑职已经把象棋关起来了。 你答应的好好的，三日之内把建龙庭的捐钱账目交给我，原来是在蒙我呀。 陈大人，卑职有苦难言呐，万望钦差大人恕罪。还有那大户统筹办法，只要管得住大户人家，不借机敲诈，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我想将计就计，干脆把项脊盘剥百姓的坏事做成好事，以补失察之罪。 今日可曾有个叫花子到县衙要饭？ 听师爷杨乃文说，确有一个叫花子到县衙闹事，把他关起来了。 这就奇怪了，叫花子要饭，犯了什么法？ 说到此事，卑职正要禀告，听说钦差要来，向启怕露了马脚，瞒着我把城里的叫花子都抓起来了。我也是刚刚知道此事，已吩咐下去连夜把叫花子放了。钦差大人为何问起那个叫花子？ 代知县果然干练，今日事今日毕，绝不过夜呀。 卑职哪敢受如此夸奖，万望钦差大人恕罪。明日请钦差大人和卑职一道同审向启和李嘉生。 好，我答应你，你先回吧。 是。 戴孟雄走了，陈廷敬说， 这回马明可受苦了，深更半夜，数九寒天，城门紧闭，他上哪里去呢？ 刘景觉得不好意思，就像他害了马明似的说， 哎呀，也只怪他运气差，划拳划输了，不然我就去扮叫花子了。 杨曲的鬼把戏到底罪在戴孟雄还是罪在向启，现在都说不准呀。 我看肯定是戴孟雄搞的鬼。 我也觉得应是戴孟雄之罪，但办案得有实据，他敢把向启同李嘉生交到我的面前来审理，为什么？ 除非他同李嘉生串通好了，往向己头上栽赃。 李嘉生害死人命，反正已是死罪，他犯不着再替戴孟雄担着。我料此案不太简单。天快亮了，你们都歇着去吧，我自会见机行事。 刘景、大顺等退去，陈廷敬却还得赶紧向皇上写折子。真儿看着心疼，又知道劝也没用，就陪在旁边坐着。折子写好已是四更天了，侄儿事后陈廷敬小睡一会儿，天刚亮，陈廷敬匆匆起床用了早餐，下山往县衙去。陈廷敬在县衙前落轿，戴孟雄早已恭敬地候着了。杨乃文低头站在旁边，非常的恭顺，戴坤仍是轿夫打扮，远远地站在一旁。进入大堂，陈廷敬同戴孟雄谦让再三，双双在堂上坐下。衙役们早在堂下分列两侧，只等着吆喝：“ 升堂， 威武！” 钦差大人，我们开始。 开始。 待阳曲县城向启。 吆喝下去，竟半天没人答应。戴孟雄再次高喊带人，仍是不见动静。戴孟雄便厉声呵斥杨乃文，叫他下去看看。过了好半晌，杨乃文慌忙跑来回道： 回钦差，回戴老爷，典狱说向启昨日夜里跑掉了，戴老爷吩咐放了叫花子，不曾想那向启跟着李嘉生也混在叫花子里头逃走了，又说李嘉生已被人杀死，正横尸街头。哎呀，庸叔猜测这必定是向启杀人灭口啊。 这，哎呀，钦差大人，卑职也不知道会弄出这个样子，这案子看来是没法审了。 我想这案子还得继续审呀。 是是是，当然审，当然审。可是，审谁呢？ 代阳许知县，代孟雄。 钦差大人，我可是朝廷命官，不是您随便可以审的。我戴孟雄堂堂正正，两袖清风，治县得法，牧民有方，年年钱粮如数上缴，山西找不出第二个。 阳许百姓只知戴老爷，不知向县城，你休想往他头上栽赃。李嘉生虽已死无对证，可他早已向刘景一一招供了。 陈大人，李嘉生一死，你休想拿死人整活人。 刘景，先把他拿下。 刘景拿下戴孟雄，推到堂下暗柜了。戴坤本是低头站在外头，忽听得老爹被擒，一直弯着的腰板突然挺了起来，飞快冲进大堂，叫骂着就要抢人，却见外头突然闪进一人，一把揪住了戴坤。此人正是马明，穿得破破烂烂，向启跛着脚随在后面。向启身上满是血污，上前拜见了陈廷敬。原来戴孟雄昨天晚上吩咐放了叫花子，为的就是杀人灭口，蒙混过关。他算准李嘉生会趁乱逃掉，向启必定要去追赶，便暗地里嘱咐戴坤同杨乃文候在外头，只等他们经过就砍了他们。向启果然中计，见李嘉生逃了，马上追了出去，马明也紧追而上，却见向启和李嘉生都已倒在地上，李嘉生惨叫不止，向启只紧紧按着大腿。戴阳二人见远处有人赶来，慌忙跑开了。哪知杨乃文毕竟是个书生，下手无力，又没有砍着要害部位，向其竟捡回条性命。李嘉生是戴坤下的手，叫唤着就咽气儿了。昨天晚上戴孟雄从五峰观下来，已猜着那个上县衙闹事的叫花子肯定是马明，又命戴坤和杨乃文满城寻找，定要结果了他，却又发现向其并没有被杀死，更是急了。昨夜阳曲城里通宵狗叫，百姓只知牢里的犯人跑了，县衙正挨家挨户搜查，幸得阳曲大街小巷都在向启肚里装着，他领着马兵翻墙潜回了县衙，找了间空屋子躲着，这才逃过大难。天刚亮的时候，碰巧听外头有人说钦差大人要来审案子，这俩人才瞅着时辰跑到大堂来了。陈廷敬在阳曲正一波三折，朝廷里收到他上奏的大户统筹办法却是如获至宝。明珠看完陈廷敬的折子点头道， 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倘能各省参照，必可解军饷之忧啊。 明珠大人，这折子世奇也看了，是个好办法，可是这么好的办法应该由您提出来才是啊。 哎，世奇，老夫不是个邀功请赏的人，更不会贪天之功，怕只怕百密一疏出了纰漏，我得再琢磨琢磨。 明珠说着就把陈廷敬的折子藏进了龙箱。高士奇点点头不再言语，他早摸透了明珠的脾气，这位武英殿大学士说再琢磨琢磨的事儿，多半就黄掉了。两天之后，高士奇又接到陈廷敬的折子，他看过之后忙暗自报给明珠。 明珠大人，陈廷敬又火速上了折子，说大户统筹办法不能推行。 哦，那这个折子张英看过了没有？ 回明大人，张英今儿不当值。 哦，难怪我没见着他呢，不是故意要瞒着张英，不过暂且先不给他看吧。 那明大人有何打算？ 我这两日啊都在琢磨，这大户统筹他未必就不是个好办法，只要官府管束得力，不让大户借端盘剥百姓就行了。 杨曲这几年都如期如数完粮纳税，不就是按这个办法做的吗？ 明珠大人高见，圣谕十六条教化天下，大户人家多是知书达理的，长一方风化，他们可都是诵读圣谕的典范呢。 所以说嘛，陈廷敬后面这个折子分明没有道理嘛。 那么还要不要把大户统筹办法上奏皇上呢？ 我会马上奏请皇上发往各省参照，这是陈廷敬的功劳，你我应成人之美。张颖是个老实人，不要把陈廷敬后面这个折子让他知道。 高士奇点头应了，便把折子藏了起来。皇上正在乾清宫里召兵部尚书范承运、户部尚书萨木哈过问云南战事。范承运非常焦急道： 启奏皇上，我今剿云南之事，四川一线被暴雪所阻，无法前行，广西一线与逆贼顽抗，战事非常紧急，眼下最着急的是粮饷，萨姆哈总说户部拮据，急需补给的粮饷跟不上来啊。 启奏皇上，范承运是在诬赖微臣，这几年税银税粮都没有足额入库，朝廷用度又年年增加，户部已经尽力了。 你们跑到朕的面前来争吵是没有用的，得想办法。 今年四川暴雪，百年难遇，实在是没有料到的事情，将士们进退两难，只有驻地苦等啊，眼看着就要坐吃山空了。吴三桂集中兵力对付我广西一路，广西战事就更加激烈，补给不利，战事将难以为继呀。 钱粮未能足额入库，你这个户部尚书就没有半点办法。 为了这事儿，皇上去年你已经摘掉了几个巡抚的乌纱帽，不还是没有办法吗？ 放肆！朕要你想办法，你倒变着法的数落起朕来了。 这时张善德躬身近前奏道： 皇上，大学士明珠觐见。 皇上点点头，张善德明白了皇上意思，出去请明珠进来。明珠叩见完毕，皇上问道： 明珠，你是做过兵部尚书的，朕正同他俩商量军饷的事儿，你有什么好主意？ 启奏皇上，明珠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倒是陈廷敬想出了好办法了。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陈廷敬在山西阳曲发现那里推行大户统筹钱粮的好办法，阳曲的钱粮年年如期如数入库，陈廷敬知道朝廷当务之急是筹集军饷，便写了折子快马送了回来。陈廷敬奏折在此，恭请皇上御览。 好啊，年年如数完粮纳税，却不用官府派人催缴， 这正是皇上圣谕十六条所预示的，完钱粮以省苛催。 朕要好好奖赏陈廷敬，还要好好奖赏那个戴孟雄。哎，明珠，你这个吏部尚书知道戴孟雄是哪科进士吗？ 启奏皇上，戴孟雄的监生知县都是捐的。 捐的？你看你看，常有书生写文章骂朝廷，说朝廷卖官必绝，难道花钱买的官就没有好官了？这戴孟雄就是好官吗？而且是干才，可为大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